鸟为友一人看负，对月相恋何首之相顾，都是在无心日出。横平竖直点那勾扎街边花，一座龙蛇莫属春秋几潇洒，不见当初见人 你，从此。